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73集。女人， 你知道那时的茶石河畔死的最多的是什么人吗？ 韩日过等了片刻，没人搭理他，他就自问自答： 是女人。 响马最猖獗的时候，人数可达近万人，他们游走在茶石河两端，用女人换取钱财。被掳走的女人即便侥幸逃脱，也无法再回到家中。 后来各部把我们扔到了格达勒，同时也扔掉了一些不再需要的女人。他们有时会徒步回来，但很难被双亲接纳。 这些女人失去了户籍凭证，想再回到大周很难，就算能够回来，父母兄弟也会拒绝开门相迎。他们活着不如死了，如果怀有身孕就是罪大恶极，归乡不但会挨打，甚至会被烧死。海日谷抿了下干涩的唇瓣，说： 我母亲是登州的女孩，被响马卖到了青鼠部，做了青鼠部首领的阶下囚。他不仅强迫了她，还在死前把她送给了自己的亲弟弟，然后这位兄弟在一次酒宴上把我的母亲又送给了别的人。他在边沙各部辗转，最后他带着我逃跑了。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到了端州，值得高兴的是，他的户籍没有作废，衙门还挂着寻找他的案宗。他被围观，被辱骂，但是我们最终回到了登州，他的弟弟接纳了我们。 隔壁的行商们骂声减少了，这会儿已经是深夜了。海日谷坐在檐下，把那碗水喝干净，继续说： 我的母亲很开心，她为了补贴家用做了很多事情。我们在那里待了半个月，然后一个夜里她再次被装上了马车，卖到了端州。 海日谷的母亲受了伤，那是看不见的伤口，是名叫女人的伤口。她在端州的厨馆里接受调教，再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活着是件痛苦的事情，海日谷能够保证他母亲是个无害且善良的女人。 他在端州见到了白茶。 海日谷想看沈泽川，但他长记性，看向了萧迟也。 你绝对想不到，白茶是茶石河畔的守护神，翠琴不断地扩建馆楼，那其实是白茶的主意。他得到了能够架空翠琴的力量，在端州建立起了足够强大的网，接纳了这些女人和小孩。 白茶不是单打独斗，他只是率先挑起了那层门帘，他们隐藏在灯红酒绿的暧昧里，跟着长夜周旋。这场战争打得悄无声息，白茶意识到接纳其实杯水车薪。 在端州户籍不好办，城外又没有守备军的驻扎，白茶的庇护也不能跨越那些高山。他是困在其中的鸟，老天不肯相助，但有些人总要付出代价。 海日谷抬眸缓慢地说： 白茶把目光放到了响马身上，他要响马先得到惩罚。当时朱氏和响马牵扯之深，他们其实是响马在端州目无王法的后盾。雷惊蛰的母亲叫做小莹雷，她嫁给了端州朱氏，她曾经婉转地游说朱氏出兵围剿响马，但未果。那年沈卫离开去都，中伯布政使撤离，沈卫受封成为建兴王，白茶决定嫁给他。 沈卫遇见白茶， 他后来很多年里都分不清，那场相遇到底是有意的，还是无意的。但他被捕获了，甚至一掷千金，最终抱得美人归。 白茶嫁给沈巍以后，萧英雷生下了雷惊蛰。白茶在雷惊蛰满月宴时前来与萧英雷相谈，萧英雷因此向朱氏再次进言。这一次他告诉朱氏，沈巍很快就会在中国掀起一场彻查，如果朱氏还想要这顶乌纱帽，就必须立刻断掉与响马的关系，并且先下手为强。随后没过多久，朱氏就呈书端州，向沈巍陈述响马在端州的所作所为，把一切罪责推卸到了响马身上，跟着请求沈巍派兵前来剿除响马。 沈巍同意了，他需要向曲都证明他是有用的，于是谭台龙出兵，联合端州守备军一鼓作气打过了查实河，把响马跟边沙各部的交易地端掉了。 但是就像我先前说过的那样，响马们投靠了辽阴部，他们剩余的人暂时退到了大漠，响马留在端州衙门内的细作想要找到朱氏背叛的原因，他们在多次试探以后注意到了萧英雷，随后萧英雷就失宠了，接着没过几年，萧英雷就在朱氏后院病死了，雷惊蛰也因此失宠。 还如果说到此处，指的是波更， 所以我说雷惊蛰是兄弟，他第一次去格达勒寻找我们就是寻求帮助，他可能知道萧英雷在做什么，可是他仍然想要当个土匪，他告诉我他希望我们联手杀回中国，在这里组建新的兵马，成为敦端两州的野王。我拒绝了他，我以为他死心了，但他投靠了阿木尔。 沈泽川重复着那个问题， 为什么说白茶分裂了格达勒？ 阿穆尔崛起后想要物尽其用，要求我们追随他成为对抗离北铁骑的铁锤，白茶因此改变了主意，想要把格达勒全部收回大周版图，在他授意下我们反抗了汉蛇部的征召，不再给他们当奴隶，其中有一部分推到查实河这边和母亲站在一起，阿穆尔不肯放弃，但当时格达勒已经被撕裂成了两部分。 海日谷指着自己， 以我为首的中博派，以吉达为首的边沙派，吉达认为仅靠女人的力量无法得到土地，我们需要能够长久居住的地方，我认为边沙人不会讲道理，追随阿穆尔还是要做奴隶，他们不会给杂种任何牛羊，最终我们分开了。 可是白茶死了，沈泽川想起了那场梦，摇晃的珠帘里藏着沈巍惊恐的脸，他再次捏起了右手，这只手杀掉了吉达和雷惊蛰，他的脑海里飞快地织着网，把那些没有揣摩透彻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。 杀掉了白茶，格达勒就此成为了阿穆尔的囊中之物。 沈泽川回溯着曲都开始的一切， 这才是中博兵败案的开端。 时间追溯到光成帝时期，沈泽川认为光成帝开启的永夷中兴是大周最后的机会，虽然短暂，却涌现出了无数英才。永夷年是群贤并起的时代，这个时代昭示着大周正在复活。当时曲都拥有一位强健果决的帝王，他的文臣里有齐惠莲、海良仪，他的武将里有七十羽、萧峰旭，这些贤才追随着一个君主，他们抱有同一个理想，永夷中兴是这些人共同创造出的光芒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